黎不打烊，艺术、建筑、设计、时尚、生活，零时差的讯息。无论你人在法国，曾经在法国，或想来法国，喜欢或讨厌这个国家，都欢迎你和我一起度过巴黎的战斗人生。欢迎收听巴黎不打烊，我是何归玉。现在录音的时间是2023年7月29日星期六的巴黎时间晚上9点50分。现在录音的时间比较晚，不只是礼拜六录音而已，还有包含现在这个录音时刻也是比较晚一点。通常这个时候我都已经在床上躺平了，而且最近因为我在准备下个礼拜即将要做的事情，所以真的是非常的早睡早起。但是呢，今天一定要录音，因为呢，在我下个礼拜这件大事要做之前，有实在是太多的工作和要处理的事情没有做完，所以呢，我一定要就是好好的把我今天该录制的 podcast 这个功课得要好好的做完。那今天这一集的节目呢，就是今天晚上吃什么的一个主题，叫做拿破仑的餐桌。那为什么会想要讲这个拿破仑的餐桌呢？其实今天我本来是要只有跟大家分享说今天晚上吃什么，因为我最近就是瘦了，已经快要瘦7公斤了，然后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在法国的一些夏季的简单食谱。那这个法国夏季的简单食谱真的是怎么吃都不会胖，就是非常健康的一个饮食方式。但是呢，因为我最近在读这个一本书，就是我睡前的读物，这本书是去年在法国才出版的，然后它是用20个章节在讲这个法国的美食史。那其实我本来是没有打算这么快要讲这本书的，因为我才刚开始读。那我刚读完第一章觉得非常的有趣，但是呢，因为今天发生一点事情让我觉得可能还是要跟大家分享比较有趣或是比较有意义的主题会比较好。那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让这个主题就是突然间就这样子横空问世呢？其实呢，是今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就看到我的这个巴黎不打烊的脸书专页收到了一些私讯。那这些私讯其实应该是昨天晚上传过来的，但是呢，我就是早睡早起，所以早上起床才看到。那就是一些好心的读者，然后呢他们就传了一些网络上的荧幕截图，然后呢跟我分享。那会有这种事情，然后就是私讯分享，通常都是有人在背后说我坏话啦。那大家也知道，就是其实我并不是非常在意这些事情，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也不是完美。我绝对相信就算现在在听这个 podcast 的各位朋友们，有些人呢也不见得会是完全的喜欢我这个人。因为每个人的想法或是观点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有可能能够继续听下去这个 podcast， 有可能是因为这整集节目里面大概有可以超过50%让你觉得你愿意听下去，但是你有可能会有20%-30%是你没有办法接受，你觉得你的看法跟我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是这样子，有人的地方就会有不同的想法。所以我其实是不是很在意就是别人跟我的想法或看法不一样。那在这个巴黎不打烊的脸书专页上面，基本上呢我是不喜欢比战的，我不喜欢浪费时间在那边就是打字吵架。如果我真的要花时间在那边用手机打字的话，我比较希望是做的一些是知识的传播或是分享，或是我刚学到什么我跟大家分享，或是有时候是一些有感啊或是心情这样子的抒发，而不是在那边吵架。所以在巴黎不打烊的脸砖上面呢，基本上就是我觉得也可以说是我个人的一言堂，我不反对，或者说是一个同温层很厚的地方。那当然如果有些人要讲一些他就是不赞成或是相反的意见，我觉得只要在礼貌的这个前提下，大家都可以发言，大家都可以讲，而不是谩骂，这种都是可以接受，因为大家的看法都是不一样。那当然会有一些网友私讯给我，是因为最近这个就是台湾的网红啊，真的 就说非常流行，就是这个韩剧绝世网红的这个剧情，大家都在互相谩骂然后争吵。那大家先今天传讯息给我的这个截图其实跟我无关，我只是就是躺着中枪一起被骂的其中一个。那大概情况反正就是一个网红 A 然后在他的这个脸书的公开页面上面讲一个网红 B 的坏话，然后呢这个网红 B 就决定提告，然后呢就截了很多的图。那这个网红 A 呢除了讲网红 B 的坏话之外呢同时呢也讲到我这样子，所以有一些这个读者就看不下去就传给我，大家都非常的气扑扑，就觉得说莫名其妙啊什么的。那当然我也不是完美，所以绝对会有人喜欢我，也会有人讨厌我。那这件事情呢对我来说其实怎么讲呢，我很感谢这些传这些私讯气扑扑的网友们，但是呢我相信巴黎不打烊的 Podcast 的听众们应该都知道我其实并不会太在意这些事情。也就是说我一直跟大家讲的就是我有自己有兴趣的东西，所以呢别人说什么或是他们在骂什么我都不是很在意，我也不会去跟人家对骂或是浪费时间在那边做些比战。因为我总是觉得与其花那个时间在那边就是大家打这个混战，那我还是多花一点精神然后在研究觉得有趣的事情然后好玩的事情，那中文世界还没有的这些资讯跟大家分享。所以今天早上在我回复这些热心的网友们这些讯息之后，因为真的还有不少的网友就是传这些截图给我看，我就跟他们讲说其实我并不是很在意，因为我知道很多人会在背后讲一些什么，但是呢我觉得有更有趣的事情，尤其是我在睡前读了这本书这个拿破仑的餐桌这个章节，我就说我觉得这个更有趣。所以我已经也在这个巴黎不打烊的脸砖上面跟大家分享我读到这个拿破仑吃饭的这个情况啊。那我觉得这个会是比较有意义的，就是说如果我今天要花时间写脸书做 podcast 或是做 youtube 的影片，我觉得在我自己自我成长的过程同时呢把这些讯息或者把这些我学到的东西跟大家分享，绝对会是比我在网络上跟人家吵架或是跟人家谩骂，就是中文的讲法叫做撕逼，我觉得这个讲法还蛮难听的，可是真的就是这个看到这些台湾的网红妈妈们或是一些有些不是妈妈反正就是吵来吵去然后也是乌烟瘴气，真的也是觉得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说，就是大家时间真的还蛮多的。我有跟大家讲过就是我总是觉得我时间不够用，那我等一下到最后会再跟大家说我最近在干什么好事，所以搞到这个礼拜六晚上都已经十点多了还在录 podcast。 好，那今天呢我就先回到这个拿破仑的餐桌啊，先跟大家把就是今天的主题先讲，讲完之后呢要听我废话的朋友们可以继续听，然后不想听的呢就可以转台。好，那在这一本这个去年法国出的这一本就是法国美食史里面的第一章呢，他就说到就是关于拿破仑用餐的情况，他一开头就讲拿破仑。因为我现在呢还在读，就刚读完第一章刚进入第二章，所以我现在的感觉上是说他打算要从这个法国的19世纪的这个饮食史开始讲，因为在法国19世纪的时候是他们的这整个的餐饮方式用餐的方式还有整体的用餐水准大幅提高的一个世纪哦。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从拿破仑开始讲呢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也是一个最不好的例子，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呢作者呢他就引用拿破仑他曾经讲的一句话，他就说呢如果呢你不是一个贪吃的人或是一个食客，那你就来我家吃饭。那如果你是一个很喜欢吃东西或是吃很多的人，那你就去他就讲另外几个人家这样子。那这一开始呢就表明了这个拿破仑他并不是一个美食家，不是一个饕客的这个立场哦。 那拿破仑他不是美食家这件事情呢，其实基本上法国人都是应该都是知道的，包含他并不是一个非常有品味的人呢、因为在这个艺术史或是美学史或是在很多的工艺史上面，就是拿破仑这个时期的美学并不是最好的，不是最优秀的。我们可以讲说路易十四他开启了一个巴洛克时代，然后呢到路易十五的一个洛可可的时期，那在这些艺术史或是美学史上面，他们都是让法国可以就是有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时刻。但是拿破仑呢，不管是在工艺也好呢，或是在艺术啊美学啊或什么，都是就是在法国人的眼中都不觉得就是特别好的时候，那相对呢他的餐桌上呢也不是非常的好。首先呢在这本书里面作者就说到，他说呢这个拿破仑呢他有两个原因可能是让他不是那么喜欢吃饭这样子。那大家都会说哦，拿破仑胃不好，其实拿破仑的胃不好是到很后面的时候，因为他的性格非常的紧张，应该说他是一个很驚的人吧，就这样子。然后呢还有他常年参军，还有他这个饮食习惯，都是他导致最后这个胃非常不好的。那一开始是什么原因呢？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他其实是肝不好，他的肾也不是很好，然后呢最后才是胃不好啊。然后第二个原因呢，这个书里面讲到，这是让我觉得非常惊讶的，就是拿破仑是一个容易发胖的体质。那作者呢就在这本书里面的第一章的第一页，他就讲说这个容易发胖体质这件事情呢，就让这个拿破仑其实是蛮担忧的。哦，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这个拿破仑的思想其实还蛮现代化的，因为其实发胖这件事情哦，不是说好不好看呢，而是对身体好不好。那当然，拿破仑因为他是一个军人嘛，他必须要长期在马上。如果你就是体重过重的话，其实呢，就是像我们骑脚踏车一样，体重过重就是自己踩的那个力气也要花比较多。那你若就是骑马的时候体重过重，其实也不是对你的马也不是很好，你可能你的马也跑不快，我不知道是因为这个原因。不过书里面呢就是说拿破仑对他这个容易发胖的体质呢是让他还蛮担忧的。然后作者呢他就话锋一转，他就说呢拿破仑不是很喜欢吃饭，他不喜欢吃饭到他觉得就这个吃饭就是件浪费时间的事情。但是呢在拿破仑这个时代呢，却是法国这个美食发展非常光辉的一个时代。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作者呢他就从拿破仑开始讲。那拿破仑是怎么吃饭的呢？我这边跟大家就是抓个重点整理一下。因为 我今天的这个 podcast 要讲这个拿破仑的餐桌其实是没有任何的草稿。所以我现在就是拿着我的这个昨天晚上睡觉前读的书，然后直接就是帮大家翻译吧。如果大家听到这个翻页的声音也请不要见怪。作者呢首先就讲，他说呢拿破仑他吃饭的时间呢是非常不固定的，然后因为他不喜欢吃饭嘛，他觉得吃饭非常浪费时间，但是他又没有办法不吃，因为只要是人活着都得要吃饭。所以呢他就会比如说公务忙完了找到点时间啊，觉得啊就像要上厕所一样啊，非得去上不可这样，他就随时就说啊我要吃饭了这样。那因为这个原因呢就让他的这个厨房的厨师非常的痛苦。为什么？因为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要吃饭，他随时都可能要吃饭。所以呢在这本书面就讲说啊，他说这个拿破仑的厨师拿破仑的厨房曾经呢就是同时在这个炉火上放了23只鸡在烤，同时在烤。那为什么要同时放这23只鸡在烤呢？就是呢这23只的鸡它的烤的那个熟度都不一样。就是说呢每隔大概15分钟吧，如果拿破仑有可能要吃饭的话，都可以刚好一只鸡是随时可以拿下来的。我觉得这真的是太恐怖太辛苦这些厨师们。因为古时候要做饭可没有那么容易啊，要生火啊，然后要准备很多事情，不像我们现在这个烤箱热一下，或是那个电磁炉啊，或是瓦斯炉打一下就好了。 所以呢这个拿破仑吃饭的时间是非常非常不固定的，他想吃就吃，然后呢不想吃不想吃，然后呢就是也不是在餐厅吃饭，就是随便他在哪边吃就在哪边吃。然后他吃饭的时候呢，马上就会有他的仆从啊开始铺桌子，然后呢把一道一道菜拿到他面前，然后他想要吃就留下，他不想吃就送走。好，但是呢书里面有讲啊，拿破仑呢虽然是吃饭时间不固定啊，但是呢他并不是一个很挑剔的人。那当然呢，因为他对食物没什么兴趣，但是书里面有讲，就是说他不会特别挑剔说这个好吃不好吃什么，但他只会对面包比较有一点点要求啊。在这点上面的话呢，我觉得是还可以的这样。然后呢他就说呢，拿破仑呢除了不喜欢吃就算，他吃饭还非常的快啊，吃饭又快就算了，而且还非常的就是有点粗鲁，他不用刀叉，用手抓，然后呢抓完以后呢就直接插在他的背心然后在他裤子上面，所以他的那个仆人必须要就是在这个他吃完饭之后，如果弄得太脏还得帮他准备一套衣服让他换那个衣服。这个真的以妈妈的角度来说不是一个好小孩。不过如果以他日理万机的情况来说大概也可以理解吧。反正如果你真的要花这么多时间在吃饭的话，你可能也没有办法完成你的大业这样。所以我也没有说特别要批评他什么，但只是觉得非常有趣这个人吃饭的方式啊。他吃饭呢还有一个习惯，就是他不跟别人吃，他就自己吃。因为谁有办法像他吃的那么快？书里面写了，他中饭只花8到10分钟的时间，晚餐15到20分钟所以呢，这个速度我个人可能是没有办法跟上，就是要狼吞虎咽呢。那书里面就讲了，这个他都自己一个人吃饭了，想到就吃这样子。但是呢，他每个礼拜天的晚上会把时间留下来跟他的太太，就是皇后约瑟芬一起吃饭。那这个约瑟芬他是不是跟拿破仑一样是个就是随便吃的人呢？在书里面讲就说没错，约瑟芬他也不是很重视美食，所以呢在这个就是饮食这一点上，他们夫妻俩是还蛮合得来的。 but 那什么事情都 but 大家都知道嘛，就是后来呢这个拿破仑就把约瑟芬给休掉，因为他生不出这个皇子啊，娶了这个奥地利，对，那时候是哈布斯堡的公主。那既然人家是小公举，当然就会比较在意饮食啦。所以呢，这个哈布斯堡的公主后来就跟拿破仑不太一样，也跟约瑟芬不太一样，人家是比较就是重视和在乎用餐这件事情的。好，那拿破仑呢，他的晚餐啊，书里面有讲，他是偶尔会跟别人一起吃。那这个偶尔跟别人一起吃这些人是谁呢？那非常的有趣，他跟谁吃饭？他会找他的这个博物馆的馆长、图书馆的馆长，或者是建筑部的负责人啊，反正基本上都是听起来都是一些文化类的高官。那我听到这边的时候，我想说，哇，这个拿破仑感觉还不错啊，应该是个蛮有文化的人，所以他才会找这些人吃饭，对不对？好，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当然，拿破仑找这些人呢，他们讨论的内容啊，就是博物馆的收藏，比如他那时候打到意大利，打到梵蒂冈，就是从那边掳回去不少的这个艺术作品。然后还有不少的这些应该也有图书文献，所以他才要就是跟这些人商讨这些要说掳掠的计划吗？应该也算吧。或是比如说建筑部的他怎么样盖他的一些就是比较纪念性的一些伟大建筑、象征性的建筑，这种当然就是这个皇帝的思考方向，并不是像我们所讲的这个文人雅士，然后要找这个文化类的高官一起晚餐。当然呢，他找他们一起晚餐的时候呢，速度也没有放慢。我讲的是吃饭的速度，他大概就是会从原本的15到20分钟变成25到30分钟。好吧，我不知道有谁可以跟上他吃饭的速度。那他吃饭的时候呢，有时候也会请人家就是读一些国外的报纸或什么新闻给他听啊，这大概就是一个做领导者的一种方式吧。 好，那再来呢，就是拿破仑吃东西的喜好。基本上反正就是说嘛，他这个人呢就是没有特别难搞，但是呢他有时候呢会有一点法文叫做 caprice， 就是有一点任性。比如说呢他就会突然间要求说我要吃那个我要吃那个这样，然后吃两天之后呢又突然间不高兴说我不要这样。那还有就是拿破仑呢他是一个不太喝酒的人啊。很多人都会讲说拿破仑是一个酒鬼，其实他弟弟才是酒鬼。但我记得在那个马德里的这个博物馆里面看到，就是西班牙人就是嘲讽拿破仑的弟弟是一个酒鬼这件事情，就画了很多那种讽刺漫画。不过拿破仑本人呢他就是会喝一些红酒，但是呢喝的不多。书里面是写说呢他从来不会喝超过半瓶的红酒。那大家都知道拿破仑最喜欢喝的红酒就是 Chambertin。 那此外还有比如说 Chateau Lafite、也是他的桌子上会出现的酒。然后书里面也有说就是偶尔但是非常少他会喝一杯香槟、就只有一杯而已。然后呢他从来不喝这种就是烈酒，我讲到烈酒比如说像是白兰地啊，或是一些法国说的 Eau de Vie， 或是一些这个酒精浓度比较高的酒他都不会喝。基本上呢感觉上就是一个头脑随时还蛮清醒的人。然后在饮料的部分也是一样，就是有传说他喝很多咖啡，大家都会说他胃不好啊，喝很多咖啡什么的。那其实呢他就是从来在每一个这个餐跟餐之间从来不会喝超过半杯咖啡。那他最喜欢的是什么呢？他其实最喜欢的是巧克力。这真的很好笑。拿破仑喜欢巧克力没错，而且呢他都会在睡前喝一杯热巧克力。真的是想象不到的拿破仑啊。 OK， 好，那再来呢就是后来拿破仑他当上皇帝之后，那他就知道这个吃饭的重要性。当然他也不是一个傻子嘛，他就是一个政治人物，应该说是政客吗？你可以这样讲。反正就是他就知道说这个吃饭是一个外交和一个政治的一个手腕，但是呢他自己本身并不是很喜欢这件事情，于是他就把这件事情交给了塔列朗去处理，就是去宴请一些国外的使节啊，然后去做这个排场。所以呢在这个拿破仑时代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厨师就是安东南·加汉。安东南·加汉我在这个我的这个YouTube 频道里面有跟大家分享过，其实他的全名我记得是 Marie Antoine Gahem， 但是大家呢都会称他为 Antonin Gahem， 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在法国有一种就是他的正式名称和大家对他约定俗成的一种称呼，所以呢 Gahem 呢我们都会称他 Antonin Gahem。 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以前刚开始的时候不太懂，我就傻傻的说 Marie Antoine Gahem， No 其实是 Antonin Gahem。 好，那拿破仑那个时期就出现这位就是法国史上非常有名的厨师，当然还出了很有名的美食家萨瓦兰，都在这个时期出现。但是这个皇帝本人呢并不是那么喜欢吃饭啊，不喜欢吃饭就算了，这边还要书里面有跟大家讲这件事情，就是他每次去行军的时候，其实呢大家还是会想到皇帝要吃饭这件事情，但是呢他出去打仗的时候呢就变得非常麻烦，因为那在古时候嘛，所以要有这个吃饭的这个食材要有粮草就不是很容易，所以在他出发前这个伙食队就会先出发，在他到之前就开始张罗所有的食材准备吃的什么的，然后后面的这个军人才慢慢的出来然后准备去打仗。可是呢又很矛盾，就是其实拿破仑并不是很重视吃的，有的时候找不到一些东西吃的时候他也无所谓，他就在马上吃，他就可以就是一边他最喜欢就在骑马的时候就解决。 我真的很难想象说有什么人可以一边骑摩托车一边吃便当，大概就是拿破仑那个样子吧。那他比较容易啊，他就是会吃一个面包配一个鸡腿这样子，就是或者是什么，反正他本来就用手吃饭，所以他在马上吃饭。那有的时候呢他们也会扎营，那扎营的时候那他就会有一个就是简餐。那在书里面呢就有讲到，就是说拿破仑就不是很重视这个饮食嘛，所以有时候呢在打仗的时候随便吃他也无所谓，可能只是一个烤马铃薯烤我差点说烤地瓜在法国不是烤地瓜是烤马铃薯，反正他就可以就是果腹啊，反正对他来说只要肚子不饿就好了。所以呢他也会跟他的这个军官啊或是他的士兵这样一起用餐。那书里面有讲到一个最特别，就是这个拿破仑呢他会在他的这个军营啊或是他出去打仗，他会有时候会安排一些就是可以让这个官兵同乐的一个这个晚餐。那这个所谓官兵同乐呢，就是没有分阶级，大家一起吃饭。那听起来好像是很不错，但是其实呢大家都知道这个在军队里面是有一个很严格的这个阶级制度，所以当拿破仑这么做的时候呢，那书里面就写就说有一些比较低阶的官兵啊，这真的是就是吓到或是害羞到就是连吃都不敢吃，就对，就是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好，这是拿破仑的另外一种餐桌的方式。好，那还有一件事情，讲到既然是餐桌嘛，我刚刚有讲到说他的厨师真的是还蛮辛苦的。他的厨师哦，除了要随时待命之外，就是还有一个更常见的，就是他常常换厨师。我在想大概也没有什么人可以忍受了这样子的一个不在意这个餐桌，不在意餐桌礼节，也不在意自己吃了什么的这个老板这样。所以呢当时就拿破仑那个时候的一些很好的法国厨师就纷纷的到其他国家去这个催讨楼找工作这样。所以呢那时候只剩下比较有名的就是刚刚跟大家讲的安东南加汉，然后呢他跟塔列朗在法国的负一肩担起了这个国民外交美食外交的责任。好啦，那这就是我这本书里面的第一个章节，讲到这个拿破仑的餐桌和他饮食方式哦。那这书里面还有附一个很大的表格，就在讲说那个时候的物价。好像这种物价这种事情哦，来我爸上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种事情真的就是像我们这种地方妈妈会比较在意的。当然有时候是数字是可以解释很多事情的。好，来看一下他说那个时候一个工人他一天可以赚 1.5 法郎，然后呢比较好一点的工人，比如说你是切割石头的工人，像我们现在在巴黎不是看到很多那种豪斯曼建筑吗？豪斯曼建筑它的建筑的外墙就是用那种切割过的石头，就是把石头本来是一个天然的形状，然后把它们裁成长方形一块一块非常漂亮的这种切割石头的工人，他们薪水比较高，一天会有2法郎。那再来呢我看一下再来是这个珠宝匠，珠宝匠的话呢薪水又更高了，一天会有 3.5 法郎。好，那再来呢这个马车夫啊，或者是贵金属啊，这些工匠，或者是香水师傅他们有可能一天可以赚到6法郎啊。那有些薪水很高的比如说呢像是一个学校的校长，高中的校长，他一年的年薪可以就是在3000到5000法郎之间，3000到5000法郎之间的年薪，我算一下，这样算下来一天是多少钱？好，我们用最高年薪算好了，5000除以365，所以他一天可以到13.7法郎。哦，一个高中校长，高中校长的这个年薪已经接近这个部长了，一个部长是6000法郎，然后呢一个外交官外交官可以到年薪10000法郎， 然后好，最高的是25000法郎，就是政府的这个顾问可以到25000法郎。好，那我们大概知道这个薪水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他们当时的这个物价。当时的物价，哇，这个鳗鱼还不便宜哦。鳗鱼呢在差不多1到3法郎之间。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刚刚讲的一天赚 1.5 欧的工人就吃不起了，因为你一下子就一天的薪水就没了。然后2法郎的这个凿石工人也是没办法吃的。那个珠宝匠一天赚 3.5 法郎，如果要吃这个鳗鱼的话，可能是他只能吃鳗鱼，他其他旁边就没办法吃其他东西了。 OK， 我这样有点无聊，那我们再讲其他东西好了。橘子，6颗橘子 1.5 法郎，哇，橘子也是不便宜耶。这样子的话，那个 1.5 法郎日薪的这个工人就是有点辛苦。好，那我们来讲法国人觉得最重要的东西好了，面包。面包呢，它没有分成两种，一种是品质比较好的，1公斤只要30升丁，那第二种呢，就是只要19升丁。所以就是比较没有钱的人就要吃很多碳水化合物，就是吃很多面包。哦，还有一种国民美食，价格也不高，只要40升丁，就是朝鲜蓟。朝鲜蓟在南法是种很多很多，好像在诺曼底那边也有，但是是不同品种。所以呢，基本上这个朝鲜蓟是可以吃的。那奶油就有点贵了，奶油就是在 1.6 到 2.2 法郎之间。那拿破仑最喜欢的巧克力呢？巧克力以现在的这个重量，它差不多半公斤来说，大概是2法郎。那有一个东西比巧克力还要贵，就是也是半公斤就要8法郎。哇，那时候哦，对，因为这个咖啡是舶来品嘛，所以就是会比较贵。我们来找一点便宜东西好了，看看就是日薪不高的人可以吃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啊，都蛮贵的耶。比如说肉好了，鸭肉 1.2 法郎，鸽子肉 1.5 法郎，而且这个价格还有分成是巴黎还是外省的。好，然后呢，有个东西还可以接受，就是乳酪。乳酪差不多在60升丁到 1.8 法郎之间，所以如果你的薪水不是很高，然后你要补充蛋白质的话，可能就要吃乳酪。然后还有一个东西也是可以吃的，就是那个沙丁鱼。沙丁鱼的话呢，12小条沙丁鱼就是80升丁。所以如果你的日薪是 1.5 法郎，那你一天就是可以买个1公斤的面包，然后再配个这个沙丁鱼，然后再搭配一个朝鲜蓟，应该这样子感觉上还可以，对吧？好，那再来他们的这个油也是不便宜的。油比如说有这个胡桃油1公斤 2.4 法郎。哦，这个底层的工人们真的不容易生活啊。有一个东西可以吃，他们可以吃这个鸡肉，鸡肉比较便宜，在20到60升丁。哦，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叫什么 lard 的，叫做3层肉，这种比较肥一点的，大概80升丁。啤酒也很便宜，啤酒在20到75升丁。然后呢，我是不是很无聊在跟大家讲这个？好，反正呢，在这本书里面就有讲啦，反正我们现在大概就可以了解，因为你可能要了解一下当时的物价，然后呢才可以知道说你吃什么东西呢。像拿破仑这样子喝巧克力是比较贵的，然后喝酒也是比较贵的。好，那我们今天这个拿破仑的餐桌呢就已经讲完了。好，非常的快速，34分钟。 所以呢，现在想要转台的朋友们就可以转台了。我接下来就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最近的这个夏天在吃什么。其实不是我最近，就是在法国的夏天会吃些什么。其实法国夏天盛产的就是番茄，所以我们家每天都在吃番茄，番茄的100种吃法。那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会觉得蛮无聊的，然后很难接受，就是每年夏天的这个，不要说是有夏天，就是我们的四季啊的菜色变化很少。就你到冬天就是吃冬天的食物，你到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的食物，不像台湾有这么多的选择，然后随时都可以有，就是因为台湾一年四季都像夏天一样嘛，所以有很多的这个蔬菜水果的选择，可能冬天也会有，然后夏天也会有，就会比较多样化。那在法国就不是这样，反正呢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呢，尤其是这个七月开始，就是不停的吃哈密瓜，然后呢正式进入八月之后，真的就是这个番茄的这个盛产的时候，就真的每天都在吃番茄。刚开始的时候我真的就不太习惯嘛，可是到现在这几年来，我已经养成了跟法国人一样的习惯，就是我会尽量在夏天的时候呢把我一年该吃的番茄全部吃完，因为就在这个时候的番茄是最好吃的。那这个吃番茄呢，真的就是也是我最近就是维持身材的一个方法。因为番茄真的就是很简单料理啊，我们就会直接买来，然后切开，然后加点橄榄油，然后呢我最喜欢的就是加意大利的乳酪 stacciatella。 什么是这个 stacciatella 呢？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法国我们常常夏天的时候吃这个番茄生菜沙拉，不叫生菜，就是番茄沙拉，会加这个普哈达，也是意大利的乳酪。但是我个人没有很喜欢普哈达，但是呢我却很喜欢stacciatella。 为什么呢？这个 stacciatella 呢，它其实就是普哈达里面的那个部分。普哈达的外面啊，就有一点点感觉上是像豆腐的感觉。那这个 stacciatella 呢，它就是这个没有外皮硬硬的部分，就是完全是里面比较软的部分。那我很喜欢它，原因是因为它没有那个硬的部分的口感，而且它吃起来就是奶味就会比较重，所以我会专门跑去这个意大利的这个专卖店去买这种乳酪。然后呢就很简单，我这样讲好像很简单，但因为都不是我做，反正就是把这个番茄洗一洗切切，然后呢然后把 stacciatella 放上去，然后呢加一点橄榄油。那像我另外一半，他就是会在这个时候最后呢再剪碎一些罗勒放上去。那其实我个人是没有那么喜欢加罗勒，因为罗勒的味道还蛮重的。那个 stacciatella 它的味道其实是很淡的，但是呢因为不是我做的，所以呢我也不会就是太急歪，我还是会乖乖的吃，然后说很好很好。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说我自己呢懒得在就是做饭啊或什么时候，如果另外一半做的时候，我都不会太挑剔，我都会用鼓励的方式，然后很满意的这样把我的晚餐或是午餐吃完。好，反正呢这个番茄就是我最近常常吃的这个不管是午餐或是晚餐。最后要跟大家讲说，我最近到底在病瞎棒，我为什么要这么努力瘦身？不是已经这个婚礼都结束了吗？没错，婚礼已经结束，但是我下礼拜会有一个更大的挑战，而且为了这个挑战呢，我将要告假3周。我要做什么呢？各位，就是呢，我下个星期我要出发去南法度假。但是呢，这一次我们去南法度假的这个3个星期的行程，就是从我家骑脚踏车到南法。好，从我们家骑脚踏车到南法大概是720公里，那我们大概预计了一天差不多骑个60公里就了不起了，因为像我个人的这个车速并不是很快，我已经算过就是时速15公里。好，其实没有那么慢啊，因为最近就是我后面一直有人在说你不能够骑快一点吗，所以我就可以飙到20，但是呢 之后我就会稍微罢工，因为我觉得我太累了，所以我觉得如果要稳定的骑，就是我可以就是时速15，然后呢骑个4-5个小时都没有问题，但是呢要我就是脚踩快一点，那我可能就会时速到20，但是之后要休息半个小时，反正就是一个没办法要求我快的这个脚踏车骑士，我自己也看开这一点。我们会有这个想法呢，其实是我自己就是我自己找茬想出来的。因为呢我们下个月呢就是我女儿不在，所以就是我们两老自己在就是欧洲度假。那我另外一半就想说，诶，那女儿不在，我们今年要来点特别的。她本来想说要去北欧，我想到说，哦，不错啊，我们可以去就是北欧看哪国家，然后在湖边住一个小木屋，然后很轻松的就是散散步啊，钓钓鱼啊，看看书这样子，这才是真正的度假，什么事情都不做。但是呢，我另外一半呢，他想的却是，我们要去丹麦。好像跟我想象的有点不太一样，他想象的是旅行，而我想象的是度假，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概念，所以呢他就说要去丹麦，我就开始就是马上就计划。因为我们家基本上是这样子哦，这位先生他有什么想法，最后呢我就要开始去执行，也就是他出一张嘴，那我就要去开始安排啊，然后计划啊，然后订机票啊，旅馆啊什么的，因为我不是一个那个很喜欢什么事情都在最后一刻才去做的这样子的性格，我会有点紧张。好，那我的这个老板呢就跟我说他要去丹麦，然后之后又要去这个瑞典或是挪威或是芬兰。那我想这样的行程也是可以的，反正就是我们从巴黎然后飞到比如说哥本哈根，然后呢我们在丹麦玩一玩之后再坐船。可以在这个北欧的这个电视剧里面有看到，可以从哥本哈根坐船到对岸的港口，我忘记是哪一个了，反正是可以这么安排的。结果呢，有一天呢，我另外一半的朋友就来我们家晚餐，然后呢，吃饭聊一聊，就说，哦，他在南法呢，就是换了一个比较大的房子，然后呢，希望我们可以就是暑假的时候呢去找他，啊，我们可以住在他家。此时我另一半一听就说，太好了，我们去找你。哎，我这个执行者马上就开始，因为他讲一句话，我脑中就要像那个下这个西洋棋对弈一样，我就要赶快出现很多种不停的演算法。我就想说，那不对啊，要先去这个哥本哈根，然后呢再到这个不知道瑞典、挪威还是芬兰，然后呢再杀到这个南法，这光是这个路程就是先飞机然后再坐船，然后再飞机到巴黎，再坐火车还是开车到南法，我光想我就觉得累死了，而且时间很短暂。其实我只是想要去一个地方，然后轻轻松松待他个2-3个礼拜，什么事情都不要做，就这样子而已。可是呢，最后却变得好像会非常的这个操劳啊，就是在欧洲一会儿往北，一会儿往南这样。所以呢，就在那天，我朋友就我另外一半的朋友在我们家吃饭，然后开口邀请我们去他们家住，然后我另外一半答应之后，我就出现了一个报复性的这个提案，我就说好吧，那我们就北欧也不用去了，我们就骑车到南法。那我这个该死的点子一讲出来呢，大家可能会以为他们两个人马上就觉得很不错吗？不，基本上呢，这个朋友是我另外一半认识大概已经有30多年的老朋友了，然后呢他就一副就是看好戏的这种态度，因为他知道我另外一半是不太可能做这种就是这么辛苦的行程，他也没有怎么样在练习骑脚踏车或什么的，反正他就是看好戏啊，就是想说我们两个可能会吵架或什么的。然后呢果然我另外一半呢他就说啊，这么远怎么可能，然后他平常也没有就是很认真在练车，然后就觉得说啊，这个屁股很痛啊什么的啊，又是遇到热浪怎么办啊，就讲很多种搪塞的话。但是呢我的个性呢就是有一点这个机歪机车， 就是我另外一半呢一会儿跟我说要去北欧，然后呢又突然间说要先去那个哥本哈根，然后呢一会儿又跟我说要去南法，所以我就决定要给他冲抵一下，我就说没有啊，我们就是骑脚踏车去南法就好啦，我们什么北欧都不用去啦，而骑脚踏车没有什么不好啊，我们可以锻炼身体啊，像我们去那个滑雪的时候还不是一样啊，连续五天每天都要走五六个小时在雪地里面，我的腿快断啦，所以我一点都不介意骑脚踏车去南法哦。然后我另外一半就一直觉得说我疯了这样，然后他的朋友就这边看好戏，就是那种坏坏的笑，这才是机车的老朋友，就是这样子。然后呢他们就在旁边呢就是喝他们的酒，我就很认真，就是好像真的要做这件事情一样，我就拿出我的手机，然后呢拿出这纸笔，然后就开始呢就用这个谷歌地图，从我们家到南法我们朋友家骑脚踏车路线要多少啊，一看720公里，然后呢我就把平均啊每天大概骑多少公里，有时候骑得多有时候骑得少，然后沿途我想要经过的这个小镇全部列出来，然后呢就先这样子给我的老板看。对，这时候呢我真的觉得我另外一半像我的老板，因为呢我必须要先准备好，然后他点头同意这样子。好，反正呢我就给他看看完以后，他就说啊怎么可能这样子一天要骑80公里耶，这样这样就讲了唧唧歪歪很多。然后后来我就说好，那我就调整一下，大概平均每天骑个60公里。然后他就说那住哪里的时候，但这个住哪里呢，我也马上当下就是沿途停靠的每个小镇，把每个小镇最好的旅馆都找出来，跟他说就住这个小镇住的旅馆，这个小镇住这个旅馆，而且呢是这个小镇最好的旅馆。因为我知道我们骑车哦，就是我自己个人练车的情况，就早上如果骑差不多4个小时的车，下午就累挂了。所以呢这个晚上休息的这个旅馆一定要是不错的啊。当然我这样子讲的态度呢还有点叽歪，就是说啊我们去骑车啊，那我就来订最好的旅馆，就不要跟我叽歪。有一点这样子的意思啊。好，反正呢我本来想说我另外一半应该是哎不会有这个勇气啊，打算跟我骑脚踏车南下的。我只是要让他知道说你不要那么叽歪，要去北欧就去北欧，不要给我又北欧又南法，要么就南法要么就北欧，不要给我又北又南这样。好，结果呢我意想不到的是，我也不过就是这样子提了一个案，他竟然就跟他的二哥，他二哥有在骑车，然后还有他的朋友，就开始说我们下个月要骑脚踏车南下。好，那我很了解我另外一半他的性格，就是他这个人呢如果他说他就会做到，他如果不说的话呢就表示他不太会做到，那他既然这样讲的话就我们就是真的要这么做。于是呢这就是我最近又开始练车，而且呢非常小心我的饮食的原因。为什么要小心饮食哦，其实这道理非常简单，就是当我最近瘦了6公斤之后，我就发现说我自己的这个身体变得比较轻盈，然后呢比如说上下楼梯比较不会喘啊。有差那么多吗？有，其实6公斤就等于说手提着这个6桶水啊，真的是很重。那基本上呢我现在其实还有差不多10公斤必须要瘦下来啊。我有胖那么多吗？有，就是我现在的体重应该说我在瘦6公斤之前的体重就是跟我之前的体重就是反正就是一个很夸张的胖，但是因为我的身高很高，所以我胖的话呢大家也看不太出来。那道理很简单，因为我的1公斤就分给191公分，所以大家看不太出来。可是呢其实当我瘦下来的话呢就会大家还是会有感觉，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快，就是我的身体就变得比较薄一点这样。那当然主要还是为了身体健康，然后还有就是骑脚踏车的话呢就不会那么重。但我有跟大家分享嘛，我的脚踏车就是迪卡侬最便宜的那一台，那最便宜的那台脚踏车其实还蛮重的，所以呢我必须要骑那一台脚踏车这样我自己的重量。那这个时候当然就是身体练得越轻越好。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番茄真的就是我的好朋友。番茄就是吃了会饱，然后呢又会瘦，所以大家如果一天到晚在好奇说为什么法国女人都吃不胖，好，那我跟大家讲，就是因为这些饮食，就是所谓的地中海饮食，夏天大家都吃番茄，然后呢哈密瓜生菜沙拉，这怎么会胖呢？不会胖啊， 我除了吃这些之外呢，就是跟大家讲嘛，我最近就是嘴巴变得很挑，嘴巴变得很挑就是一种让我自己控制，不要东看西看随便吃这样子。那当然能够这么快就是在两三个月就瘦下六七公斤，而且是很稳定啊，那还有一个很大的功劳就是要感谢我们的巧克力 chef Christian。 为什么要感谢他呢？我上个礼拜一就是这个礼拜我就是南下坎城去找他。那从我上一次见他到这次见他，我已经就是瘦六七公斤了。然后他们这个巧克力工坊的其他的这个巧克力 chef 也有看到，说你怎么变这么瘦这样子。因为就是我的身体就整个就扁了嘛。然后我就说这真的要感谢 Christian。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已经吃习惯了他的巧克力了，所以呢我回到巴黎，我偶尔呢会去买巧克力的时候绝对都要买那种很好的巧克力。但是呢最近呢就在巴黎就是有新开的这个巧克力名家的女儿的巧克力店，然后呢这个店呢就非常的漂亮，然后她的巧克力也做得很漂亮，所以呢我就非常的好奇进去就买了一盒。结果反正就是蛮失望的就对了，就是我的嘴巴已经被这个 Christian 就是养刁了。所以呢回到巴黎我就没有办法随便吃啦。以前我很喜欢吃 Nutella， 我现在都不吃 Nutella， 因为我一定要吃它的这个巧克力抹酱。然后呢我那个巧克力蹦蹦我在巴黎也找不到，就是像它的口味一样，因为我很喜欢吃 Christian 的那些榛果啊或是柑橘类口味的这个巧克力蹦蹦，所以找不到可以就是在巴黎的替代品。找不到替代品的时候我就决定不吃，所以我这两三个月的这个糖就是摄取量非常的低，巧克力的摄取量非常的低，因为我要吃巧克力都得要自己每两个月去南法搬回来啊，所以呢这也是我这两个月呢我发现我可以这样子就是维持体重的一个主要原因。好，那我今天要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这个星期去南法见 Christian， 然后他就让我试吃了我们八月份的这个巧克力蹦蹦。然后我这边就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八月号的巧克力蹦蹦呢将会是最后一次，不管是台湾或日本 chef 都决定从明年开始不要再推出八月份的巧克力蹦蹦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工坊其实没有那么多人，我之前跟大家讲过它是一个很小型的这个工坊，那每一颗巧克力都是手工做成的。那这次 chef 他就跟我说，他说我们真的就是很难在这个暑假的时候就是在供应台湾和日本这些巧克力蹦蹦，因为对我们来说暑假真的人手不足，我们的巧克力工作坊也只有六个人，所以呢今年的这个八月号巧克力就会是最后一次。说服这样跟我讲说他其实是非常客气，他是征求我的意见啊，征求我的同意。那我就跟他说好啊可以，但是你明年的柑橘条要多给我做一些因为他每一次这柑橘条的数量都非常的少，然后呢我们每一次都秒杀，今年呢根本就还没有上架就已经被所有这个订阅制的这个会员们就已经买光了。所以我真的觉得对大家很抱歉，我就跟这个 chef 交换条件，我说好，明年没有八月号的蹦蹦，但是你要给我多一点这个柑橘条，好吧。就这样子我就跟 chef 达成了共识，所以呢今年的八月号巧克力将会是最后一次八月号巧克力。那是什么口味呢？就会是我想一下，我记得有薄荷、罗勒、马鞭草，还有一个我忘记了，基本上呢就是以这些香草为主题的这个蹦蹦。那chef 他有跟我讲，他说他们做这个香草为主题的蹦蹦其实很好玩，他就是他也不藏私，就是跟我说他们怎么做。他们会把新鲜的薄荷，然后呢像冷泡茶一样的方式萃取，然后再拿来做这个巧克力的内馅。所以呢大家吃到这些巧克力都是由这些新鲜的这些香草做成的内馅，然后味道呢非常的怎么说呢，我觉得很清爽很淡雅， 但是还是有这个 Christian 他自己这个巧克力的风格。 Christian 的巧克力风格是什么呢？我这样吃了一年多下来，我觉得他的巧克力风格就是一种很有温度。对，他的巧克力就跟他的人一样， Chef 人真的非常的好，所以我每次去就是帮他拍摄影片的时候，我都会说，欸，你这个表情是不是就是稍微放松一点，因为他一旦说开始拍摄，因为我跟他说只有一分钟的时间，他脑子就开始想啊讲什么这样，然后他的脸呢就会变得比较严肃所以就是跟他自己就是平常我们私底下的样子就不太一样。他私底下真的是一个很幽默风趣的人，就是一个真的人非常非常的好。尤其是每次我们巧克力在报关的时候，要问东问西啊，然后要一些文件啊或什么的，他都不厌其烦，然后非常有耐心的不停的就是传给我们，让我们跟台湾的食药署报关啊或是报验。我觉得不知道怎么说呢，就是一有温度的人做出来一个有温度的巧克力，而且他非常在乎巧克力的温度我这样讲好像绕口令。好啦，反正呢就是最后一次的这个八月号的巧克力，有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上网预购了，因为也是一样数量有限。我会把这个巴黎好好吃的连接放在这一集影片的这个文字的部分，不然的话呢，反正大家找这个巴黎好好吃的这个脸书专页或是网站也可以找得到。就是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八月号的巧克力，就是每一次的这个巧克力呢，基本上都是我和 Chef 非常认真的讨论出来的这个 menu， 然后希望带给大家在什么样的季节、什么样的时候吃到什么样不一样的感觉。好吧，反正呢，巴黎不挡基本上没有到大家抖内。我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如果大家想要抖内我或想要支持我的话呢，就欢迎就是预购我们这些我在巴黎找到的这些有趣的食品啊或商品，我觉得这就是支持我的方式了。我觉得给我钱这件事情是蛮尴尬的。像 YouTube 有一些就是观众朋友，他们真的就是会给我100块或是70块、80块，像请我喝咖啡一样，我还蛮尴尬的，我也不好意思，就是有人给我小费的感觉。好，那我会觉得说，好吧，反正如果你支持的话呢，你就参加预购吧。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你也可以有所获得，然后也可以吃吃看巧克力，或是买点东西啊，至少。好，也是支持的一种方式吧。我觉得这个方式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的想法啦，或是可以支持赞助巴黎不打烊的一些品牌啊或什么的，这都是一种支持我继续在这边做 podcast 或做影片，或继续写一些有的没有的文章的一种方式。好，那最后呢，我这边就要跟大家就是请假，可能会3个礼拜吧。在这边先跟 Podcast 朋友们讲，因为我真的就是很开心，因为我现在真的就是已经把各位当成像我的朋友一样了。我觉得我现在可以说话越来越快，其实我自己觉得我的语速非常的快了，可是呢当我自己在重听 Podcast 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诶，为什么我觉得我讲话的时候好像已经很赶很急很快了，可是怎么听起来是怎么回事，是我这个录音设备转档的时候会自动把它变慢吗，还是怎么样，就是我讲话好像也没有很快所以这大概就是一个在国外住太久的一种情况，就是很少讲自己的母语不过呢，我还是就是非常感谢这个大家在那边听我的这个 podcast， 因为各位的聆听，所以我才会有机会在这边练习说中文。我常常会在想说，大家在什么时候听巴黎不挡的 podcast， 然后有很多的这个听众有回应我这个问题比如说有的人是在煮饭的时候，有人是在去上班的路上，或是开车的时候，或是等小孩的时候，各种情况都有，还有很多真的是在跑步的时候那我自己也是常常会在这个移动的时候呢听一些 podcast 当然我听的 podcast 有时候会是法文，有时候会是中文的，主要以这两个语言为主。比如说我在研究某个主题的时候，我就会去找这个主题的这个法文版的 podcast 来听那对，刚刚讲到说有一些听众朋友们留言给我 的确经过上一集节目的最后，看他我说没错吧，讲到鼎泰丰，讲到美食，果然留言的朋友们就变多了。那当然这一次我还有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人就说其实不知道该怎么样在 Podcast 的留言，然后有很多人就是直接在这个脸书的专页上面就是私讯给我。那不管怎么样我都非常感谢啊，很多人跟我说这个鼎泰丰的炒饭可以点小份的，而且呢要记得加这个红油抄手的酱。好，跟大家讲要加红油抄手酱这件事情呢，我这个教我炒饭配炸酱面的朋友他也有这么做，所以呢跟他吃饭的时候就必须要点红油抄手炒饭加炸酱面，然后三个混在一起吃。我自己一个人真的是没有办法搞定这三个东西，不过非常感谢大家跟我讲说可以点小份的，所以回台湾的时候呢我就会点小份的。然后还有一些听众朋友非常热心的留了一些餐厅名称给我。好，那我呢会很认真的上网去找，因为我现在真的是在安排我回台的早餐、中餐、下午茶、晚餐和宵夜，然后呢去哪间餐厅，还有什么东西是必点。哦，对，如果要推荐我餐厅的话也拜托大家告诉我那间餐厅什么东西最好吃，什么东西必点，因为我真的蛮久没有回去了。像我朋友就是私讯给我他的这个餐厅名单，我身为一个这么爱吃的人，很多人给我的餐厅名单我都只能是那些老字号，比如说像龙都这种我从小吃到大的餐厅我才认识，不然其他真的啊，我真的都不认识了。所以在这边非常感谢大家不藏私的跟我分享你们的口袋名单啊。然后还有一个听众非常的可爱，他推荐了我很多的日本料理之后才跟我说啊，我想起来了，你不吃生鱼。对，我不吃生鱼，其实诶，我记得我跟大家讲过吧，就是我一来呢就是有点不太适应这个生鱼片的口感，我觉得好像在吃我的舌头啊。然后第二个呢是我的肠胃不太适应生的肉和生的鱼，其实我还是会去尝试，但是我每一次尝试之后我晚上的时候都会这个腹部绞痛，真的是绞痛到醒的那种，所以呢我还是不要尝试为妙。不过后来我想一想也还好啦，就是像我那么爱吃的人，如果我连生鱼片都不放过的话那真的很恐怖耶。然后我也常会想说像我那么爱吃的人还好我没有就是一头栽进比如说红酒的世界啊或什么酒的世界，不然的话我就是一个就是栽下去就会深陷其中的这种性格。好吧，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了，我们已经过了一个小时又一分钟了，谢谢大家的收听。那接下来呢我就会请假三个礼拜，然后在沿途我会跟大家分享就是我的屁股有没有开花，然后我有没有剃腿，然后呢我到了什么城市，或是我干了什么好事，或是有没有热浪，有没有热死，有没有跟我另外一半吵架，好吗？好吧，那就这样子，我们下回见咯，拜拜。